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50页，450页最后一行看起。有彼国天人之天也，元圣二臣，即诸天之天也。这是讲到第七愿的天眼通愿。天眼通前面呢有介绍过了。现在说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天人的天眼跟一般不一样，声闻缘觉不能跟他相比。这个28层天的天眼呢，当然更不能跟他比了。龙树大师曰：“二乘中的小声闻，不足以1000界为通尽。这个小声闻是阿罗汉，阿罗汉的天眼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就是普通的。如果作意呢，他注意加深他的定功，他能见到2000国土。能力扩大到1倍。作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注意。那么他能看到中千世界。这个能量实在不可思议。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那么1000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所以我们想象当中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是小声闻。大声闻不足以看2000，足以看3000，那就是3000大千世界都是他天眼这个范围。圆觉小者呢不足以看3000。这2000坐意看3000，其大者坐意不坐意是通通都能看3000大千世界。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时，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能够见的就跟此地讲的诸佛菩萨见无量世界时，所以至于彼国天人，极乐世界的，特别注意天人，因为天人是凡圣同居土，包括下下品往生， 啊，不问作意不作意，所见世界与众生生死流转，即其因缘业行缘超而成。例如宋义的第五愿说，一切皆得清净天眼。这个一切，凡是往生的人，没有例外的，啊，通通都得天眼。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一直到十报土的上上品，啊，都得同样的天眼。这是极乐世界非常特殊的，是这个庄严殊胜啊，由这里看到啊，阿弥陀佛的悲心宏愿，他要他的世界里头的人人人都平等，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无论是在智慧神通道理受用上完全平等啊，我们看到身相就知道啊，凡圣同居土往生的跟阿弥陀佛的身相完全相同啊，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世界，因为不平等就会让人生烦恼啊，福报大的神通力能力强的啊，跟那个低级的这心理上决定产生问题啊，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地位高的啊，财富多的相貌好的啊，总有傲慢那个念头，傲慢的习气啊，贫贱之人就产生自卑感，这就是烦恼之所有生。极乐世界那个里头没有烦恼，所以称为极乐啊，平等就没有烦恼，不平等肯定有烦恼啊，阿弥陀佛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诵一本第五愿，一切皆得清净天眼，能见百千俱止，俱止是百万，诺由他，诺由他是亿啊，百千俱止诺由他是界，粗细色相啊，仅仅这个会集本云动视设方去来现在之事，即能见无量世界之事，可见极乐个人之通啊，这是神通，世事诸佛菩萨神通也，跟诸佛如来，这个地方菩萨是法身大士啊，十报土的法身大士，跟他们没有两样啊。我们从这一桩事情，你细细去想一想极乐世界确实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而且设方世界这些神通道理都要靠自己修的，一般经教里都说禅定 能发神通。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能见到阿赖耶，那是什么样的定功？这个定，现在我们有一点概念，以前我们没有概念。现在概念是什么呢？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的这个波动现象，你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什么定理？啊，这一桩事情已经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他们说不出数字，只是说非常快速。这一个念头起来，立刻就灭了。啊，起灭的速度非常快，无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啊，这样快的速度，你那个你的定力真正到如如不动的时候才发现的。我们为什么发现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波动现象，波动看波动。比我们速度更快的，我们容易看见；比我们速度慢一点还可以，也能看见。啊，很快的我们就看不见了。啊，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就是这个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独立生存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你是一个现象，这弥勒菩萨也说得很清楚啊。念识极微细，不可知之，就这个意思啊。你没有办法知住，你没有办法得到，它太快了啊！我们起心动念，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我们身体状况，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也是波动，它是存在的。啊，什么波动呢？来源是意念，我们的念头。啊，这个是物质现象的基础，波动的基础。波动产生的啊，它存在的时间只是1600兆分之一秒，这是它存在的时间。我们怎么会发现？连过去的电影是用幻灯片，啊，放映机放在荧幕上，1秒钟24张，你能在这个里头一张一张地看出来吗？啊，每一张都看得清楚，一张一张的，大概20乘没问题，20乘人的天眼可以能看到。啊，1秒钟1600兆张啊，20乘人看不到。全教菩萨也看不到了， 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啊，他才能看到。可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些现象，科学家说的，这是极细的、微细的波动现象纠缠在一起。这个纠缠在一起，我们可以从电影那个画面里面去想。啊，我们用一秒钟，啊，一秒钟的时间看到电影荧幕上的画面，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啊，一秒钟看这个荧幕上的画面，一秒钟时间能看得清楚，那一秒钟是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啊，慢慢去想这个，想这些就能够把这个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就看破了。那是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看到真相了。真相明了之后，你就有能力做到即相离相。啊，就在万象当中，心里头不着相了。啊，这个立相呢，不是说要跟他脱离，不是的。心里头不存在这个相的概念，这叫立相。啊，一心清净叫一尘。啊，不是没有，有。啊，晓得，我能见、所见，都不是真的，都是刹那生灭。啊，讲刹那，刹那的时间都很长了。啊，弥勒菩萨讲的这个一念，这微细的一念。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实在的。啊，这一些这个科学家讲的波动的这个理论，波动从什么时候起的？从一念不觉。啊，佛法讲得清楚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动的，明是静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明就能照见，明是静的，像水一样，水在静止的时候不动，干净，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能照得清清楚楚。如果它有染污，它有波动，看东西就不清楚了，啊，就模糊了。我们的真心是不动的，现在还是不动的。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讲得清楚，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都没有染着，那是自己啊！啊，染着的是什么东西？妄心，不是真心。啊，学佛没有别的，学用真心， 不用妄想，那就是佛。用妄心，不用真心，就叫凡夫。啊，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妄心是假的，假依真起来的。你要知道事实真相，他一点都不碍事。啊，而且你还可以任意去用它。啊，就好比你认识了事实真相，那妄心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佣人，你可以指挥他。啊，但是你要是迷了，不知道他是仆人，你把他当作主人了，一切他当家做主了。啊，真心有，他不起作用了，失去作用的，这个失不是真的失掉，叫迷失。啊，妄心失掉是真失掉。啊，真心失掉不是真实，迷了，觉悟了，它就起作用了，妄心就没有了，是这么个道理。啊，什么叫妄心呢？起心动念是妄心，分别执着是妄心。啊，它起作用，在佛法讲造业。啊，一有净业，有染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记业。啊，有这么多的区别，是他造的，真心不造业。啊，真心生智慧，妄心生烦恼。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生烦恼啊。啊，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所以放不下，搞清楚了，你就觉得应该放下。放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放下什么？放下烦恼，智慧就现前。放下烦恼，灾难就化解。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晓得。60年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才能放下了。为什么人放不下？不了解真相，以为虚幻是真实。所以不肯放下。啊，一定要放下，才真正能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些道理我们好像是懂的，实际上似懂非懂。啊，佛所说的毕竟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是听佛所说而已，就即闻之学。啊，自己还不得受用。啊， 怎样才得受用呢？真正放下得受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但是这其中呢，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与自己根性相应的，学起来就容易；不相应的，学起来有困难。啊，一定要找容易契入的。契入之后，所得到的效果是圆满的，是平等的。所以佛说，法门虽然无量无边，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在经上说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法门真的是平等，有人从这个法门开悟，有人从那个法门开悟，啊，不能说哪个法门呢好，哪个法门不好，他都开悟，开悟是一样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自己的根性相应，学起来就很方便。啊，最方便的是净宗法门。净宗法门最重要的就三个条件。你是不是真的具足？第一个真心，第二个真发愿，真想到极乐世界，第三个真念佛。什么叫真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叫真念佛。啊，念佛里头夹杂的妄想不是真念佛。啊，不许可怀疑，不许可夹杂，还得要相续不断。啊，不断，不在形式上，我们口念是形式，在实质上，实质上是心意念。大势至菩萨所说的，意佛念佛。一是想，心里头有啊，念是口里的，心里头都有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念佛是因，见佛成佛是果。我们再看下面，有此愿，亦有二说。一者，如妄希愿，喝土众生，以不见于诸苦果，故不恐苦因。亦以不见诸乐果，故不修乐因。这世上啊，确实啊，或者有。这个地区，这个星球上的众生，没有看到苦果， 像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没有看到恶鬼，没有看到地狱啊，畜生只是看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我们看不到的，没有看到苦果，不怕苦啊，依旧造业，不恐苦因呢、啊？对于造作恶业，他不怕，这不恐就不怕。啊，那么最平常的饮食起居，吃众生肉啊，这是最平常的。我今天有同学给我一个资料，是2008年的，啊，这有个数据，2008年这一年。人类吃掉这些动物，有580亿。啊，这根据调查统计。啊，吃的最多的是鸡。啊，580亿里头有510亿是鸡。510亿只鸡被杀了，被吃了。35亿的鸭、鹅跟火鸡，这三样东西有35亿，还有35亿是动物啊，哺乳类的动物，总数是580亿。我们知道啊，这些动物都有灵性的、啊。我不出家了，出家之后啊，遇到有个同参道友。啊，他比我好像是早一年，啊，不到一年，早几个月出家。广化法师，在台湾提到这个人都知道，他持戒很严，也被很多人称他做律师，研究戒律，讲戒律。啊，我跟他在一起住过3-4个月，啊，他告诉我一个事实真相。他没出家之前是军人，管军需、管钱的，所以用钱就方便了。他说，在那一段期间，大概有2-3年，他每一天吃一只鸡。造的这个业，啊，有一次在浴室里头，他洗澡在浴室里头，看到这个浴室里好多鸡到处乱飞，他就躲避，这样滑了一跤，腿跌断了，所以以后拄2个拐杖，晚年坐轮椅。他告诉我，他这是重罪轻报啊，这个报不轻呐、啊，到晚年的时候好可怜呐、啊。晚年的时候，他迷惑了，要朋友见面都不认识了啊，也一生念佛求往生呢，那就不可靠了。啊，他要能往生， 那处是中阴，靠助念，他能够醒悟过来。这业障多可怕！啊，他不是真正富贵人，一时惯钱呢，啊，是手上手头方便呢。啊，那大富长者人家一天吃多少？这账怎么算法？啊，被吃的这些动物，你的福报大，他没办法，他沾不了，沾不上你的边，远远的在那里恨你，到你的运衰掉了。他就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然后就上升了。啊，真富贵的人不多啊。假富贵的人多。啊，真富贵的人，他的富贵要传几代。假富贵的人一生都保不住啊！啊，真富贵在中国历史上有啊！啊，头一个是帝王，他能传几十代、十几代，那真有福报啊！祖宗积德啊，民间大富长者。啊，也能传很多代呀、啊，就世家了。啊，那是为什么呢？修善积德。中国古人在因时起居非常讲究啊。不是祭祀大典的时候没有肉啊。啊，我小时候住农村。农村里面吃肉大概一个月一次。没有天天杀猪宰牛的，没有啊。啊，牛根本不会宰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听说的牛肉。没有，农村里有牛，没有人杀牛的。啊，鸡、鸭、鹅这个东西常常有。啊，但是，一年杀这些动物少啊。啊，逢年过节杀一只鸡。啊，猪也杀得少。农村里面一个月杀一只猪啊，好几个农村来分啊，一个人这分到几两啊，农村总有几百人呢，一个月才吃到一次，只有过年大概可以吃到一个星期的样子啊，一个星期天天餐桌上有肉食啊，哪有天天有啊，现在人这个太过分了，造的这个冤业多种，这是什么灾难的来由。啊，人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啊，正常的生活还是从前人工种植的五谷杂粮，真养人呐、啊。 啊，要化解灾难，有很多信息到我这里来，都提到素食。不吃众生肉，心地清净，妄念少，再就多念佛，啊，具备这几个条件，纵然有灾难，也能平安度过，很有道理。啊，地狱里头苦的状况，我们虽然没见过，在最近几年，中国外国到处都有附体的。我们细心观察，附体绝对不是装出来的，真有啊！啊，从地狱出来的时候。说到地狱，你看到他个样子，能够体会到几分？啊，佛在经上讲，有阿罗汉。提到地狱，他从地狱出来，过去曾经在地狱待过。提到的时候，心还有余悸，啊，身上流血汗，身上流汗颜色是红色的，就是还害怕。啊，说明这个事情真的可怕了。所以没有见到苦果，不能造恶业，恶业是苦因呐、啊！啊，杀盗淫妄决定不能干呐、啊！啊，一不见诸乐果，不修乐因。啊，你说极乐世界路啊，诸佛菩萨世界的路没见到啊，所以你叫他修十善，叫他持五戒，他不肯干。这种人在现在很多啊，啊，很多青年人呢、啊，不相信有因果，不相信有报应，啊，认为人只有这一生，只有这一世，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啊！这个原因怎么造成的？我们细心去思维。为什么现在人会变成这样的？在全世界，在整个人类当中， 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这一个族群是人类的最善良的，啊，为什么？中国人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还有因果教育，他重视。人懂得伦理道德，羞于作恶，不好意思做坏事情。那我们讲的说，做坏事情对不起良心，他会受良心责备，那不愿意做。明了因果，不敢做坏事情，为什么呢？有果报。国报通三世，啊，那么这两种教育都被中国古人采纳了。啊，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受教育？这中国人最厉害的，怀孕的时候受教育。叫胎教，我们出生，中国传统教育确确实实已经疏忽了100年了。啊，但是我们在那个乡下农村呢，还有你还能见到，你还能听到啊，民国20年左右，啊，我是民国16年出生，6、7岁的时候，事情还有印象。啊，我们居住是一个大家族，兄弟好像是10个，没有分家。所以中国人讲的家，我有概念。啊，在那个时候不多了，很少。啊，让我们看到有这个大家庭。啊，大家庭里面一些规矩，我们有一个不很清楚，一个模糊概念。啊，真有这种事情，重视教育。啊，祠堂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叫私塾。啊，教学还有一点样子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啊，这个事情。80年前的事情，啊，这80年当中，我们走过很多很多地方，看到多少人事物，让我们怀念80年前的社会。啊，80年前社会，人与人当中。啊，那种彼此，啊，陌生人，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啊，人确实还有不仁人之心。 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到了，啊，我第一次到美国，最令我惊讶的，啊，进入美国的时候要拿什么良民证，证明你是个好人，所以中国没听说过。中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是好人，绝不会认为你是个坏人。啊，所以这些事情推到最初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圣贤教育丢掉了。今天的人不能够端午修善，不愿意端午修善，认为端午修善毫无意义。啊，毫无理由。社会赞扬不善，障碍善法，这怎么办呢？记住，最后就是报应，报应现前了，你后悔莫及，肯定有报应。人不亏他过分呐，过分报应就要现前。啊，现在报应特别快，非常明显。只要我们冷静、细心，处处都看得到。啊，世间人心浮气躁，叫粗心大意，摆在他面前也看不到。啊，法藏明念此等众生，宣则此愿，摄众生也。啊，这个愿就天眼通愿了。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天眼，跟诸佛、跟法身菩萨一样，没有一样东西他看不到，因果全看到了。啊，造作恶业的，三途果报。啊，行善积德的，人天福报。他相信了，看清楚了，啊，心清净生净土，心不清净生秽土，没有一样。是没有因果的。因果从什么时候开始？给诸位说，从意念不绝的时候开始。因为意念不绝是因，变现出阿赖耶就是果。啊，给诸位说，自性里头没有因果。啊，真心里头没有。啊，心才动一念，那一念就是因。这一念是什么因动的？那个没有因。所以无明叫无实无明。 啊，无始什么意思？没有开始，有开始，有终了，有始有终，那就是变成真有其实了。从最初一念就是假的，无论怎么演变，全是假的。十法界一真庄严，佛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金刚经》说的，一点都不错。啊，不要以为是真的。全是假的，是法界一真，全是假的。啊，一部大般若经说什么？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一切法包括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从哪来的？无始无明习气变现的，无明断了，习气没断，无始无明习气变现的，习气要断了。十八土就没有了，所以十八土不是真的。断了之后，在净宗他就到长吉光去了。长吉光是谁住的？华严经上妙句如来。就是回归自性了，回归自性才真正叫圆满，大圆满。回归自性，没有任何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存在不存在？存在。我们用个俗话来说，只能说它是灵性，但是这个灵性呢，不可思议，它能随类现身。真的大自在，他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灵性也叫法身，法身没有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缘，不但有缘，缘很深。我们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知道。我们求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佛来了没有？来了。真来帮助我们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什么原因？我们自己有业障。他的加持确实来了。 因为我们自己有业障障碍了，好像没有感应。这个道理要是明白了，尽量把自己的业障放下，感应就很明显了，真的受用啊。下面这慧疏啊，这是日本法师写的，肉眼魅力不见一指之外啊，但愿目前呢思从于此啊，你的思想知道是的，不见地狱众苦啊，勤修无用啊，没见到地狱苦，自己修行没勇气，不见净土甚落，心求念淡，我们一定犯成毛病，不能够勇猛精进啊，让我们想起盈科法师的故事，那个人勇猛精进啊，啊，因为他知道地狱苦，他造了地狱业啊，这是个出家人，啊，就凭这一点啊，同参道友介绍他念佛求生净土，可以不堕地狱，他拼命真干了啊，一句佛号，那个时候没有杂念了，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也不吃饭，就是三天三夜念下来，拼命的，啊，居然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往生传》都有记载。净土圣贤录有记载，我们相信那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来告诉他，他还有十年寿命。佛说，等你命，你命中时，我来接引你。啊，他跟阿弥陀佛说，我习气很重，经不起诱惑，十年那不知道遭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啊。佛同意答应他，三天之后来接引你，佛慈悲呀，为什么不当时带他走？当时带他走，庙里人一定说：“你看，盈科啊，三天三夜不能死了，没人知道啊。”啊，佛教他度众生呐，修功德，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大家都知道了啊，三天佛来接他往生，庙里人不相信啊，像你这种人啊，曾经三天佛接的往生，反正三天不远，看你三天之后往不往生啊。到第三天果然往生了啊，而且往生的那一天，盈科法师要求大众啊念佛送他，大众当然欢喜 啊，看他怎么往生法。念到一刻钟，古时候的一刻钟，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啊，古时候用子丑寅卯，古时候一时是我们现在两小时。啊，念到半个小时，银河儿子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啊，跟大家告这个道谢，啊，告辞，他就走了，一点都不假了。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啊，真正忏悔，真正发心念佛，都行啊，都不迟啊。啊，说明了《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你肯回头，只要你真忏悔，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不要以为迎客法师一定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啊，下辈往生都是带罪业去往生的。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四土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他三天三夜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这个愿都殊胜。啊，我们想想看，他能不能升到十宝图？我相信他往生肯定是十宝庄严图，他不是同居图，他不是方便图，语言太殊胜了啊！啊，从什么地方看起呢？佛答应他三天，这个愿多殊胜。啊，三天之后佛来接引，佛真来了，不是假的。这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语言。他不是中阴的，他不是靠作念的，啊，他是真正知道什么？知道地狱苦，相信的，即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落不落，他不关心，他只要他自己不堕地狱就行。啊，尤其是见到佛。那还有什么话说的？啊，这个是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啊，我们听到谭旭法师讲的，锅炉匠的故事，啊，地贤老和尚徒弟。啊，就一句佛号，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出家之后不能住寺庙，住寺庙什么都不会，人家瞧不起，那日子不好过。啊，送到乡下一个废弃了的寺院，很小小庙，没人住。啊，在那个时候，叫民国初年，我都看到我们家乡有个小庙，里面就住两个人，叫观音寺。 啊，供佛像的佛像的这个地方，他们的大殿。啊，大殿大概只有我们摄影棚这么大。啊，那个庙历史很久了。啊，我上一次回到家乡去没有了，完全毁掉了。啊，旁边有个小水沟，小水沟还在。小桥还在，房子没有了。啊，以前有房屋，四周种的很多树。啊，现在全没有了。啊，这种小庙没人住的。啊，在那里住了3年，就像闭关一样。老和尚讲的。他完全一教奉行，啊，就教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好好的念，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念了3年，日知时至，站着往生。啊，往生之后还站了3天。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地仙老法师看到他非常喜欢，非常赞叹，你没有白出家。啊，说他现前在中国国内红宗言教的大法师，名山的方丈主持，没有一个能跟你相比。真的不是假的。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这个故事，谭老当年常常提出来讲，勉励大家念佛好啊。他老人家自己往生也是念佛坐着走的。那功夫不能跟格鲁讲比。人家3年是一心专念，没有一个杂念。地仙法师自己也常说，因为主持道场，杂事很多，能往生就算不错了，锅炉匠缘好啊，就是一个人像闭关一样的。没有人来扰乱他了，3年如一日。功夫真的成就了，不可思议。慧疏讲，讲这些话。就是我们先前实际状况。 我们这一生也吃了很多苦，知道苦的味道，我们真的想往生了，下面陈宪法师曰：“呜呼，悲哉！不见地狱恶鬼之苦果啊！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啊！地父母师长。”他们没学佛，他们的果报没有离开三界，没离开三界，纵然升到人天，人天是福报，享受福报，不能不造恶业。福享尽了，恶业恶因现前了，我的果报一定要承受。一般人不知道啊，所以厌离的心缓，报谢世代啊，报谢是到人死的时候啊，他还是懈怠，这个精进心提不起来。故往昔有曰：“上求下化之要，厌苦报德之道啊！其为在天眼照视者曰。”这话说得好啊！有天眼呢，就知道了。因果报应看得清清楚楚。在中国过去，这些事情，中国人从小就受到熏习。受到什么熏习呢？城隍庙、阎王殿，我们小时候一年总要去好几次，农村里头并不懂什么叫佛什么叫道，没有，凡是神庙都去拜，城隍庙尤其不能避免，一年总要去几次，每一次去烧完香之后，这母亲一定带你到十殿阎王那里走一趟，叫你看看，你看受什么样的刑罚苦报，那是造的什么罪业，母亲大人都会跟我们讲，就从小就有这个观念，一年熏习个几次，小孩记忆力好，一生都忘不了啊。是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贡献非常大了。 中国天主教的大主教福田山跟我是好朋友啊，我每次到北京都跟他碰头。他生病的时候住在协和医院，我就看他好几次有一次我带了一张地狱变相图二分之一的送给他展开之后他看得非常欢喜。我跟他讲，我说从前城隍庙对社会安定的贡献，我说至少抵得10000名警察，10000名警察没办法把治安搞好啊，城隍庙能搞好，父老一拍桌子，不止哦，10万呢。就是一个城隍庙能抵10万警察，让人心里头不敢起恶念，不敢做坏事。现在中国祠堂没有了，城隍庙没有了，孔庙也没有了。中国从前这个三个设施，确实是社会安定无形的力量。现在所讲的软势力，那个力量很大。祠堂叫孝啊，叫孝悌忠信呐。城隍庙叫因果啊，孔庙叫仁义道德了。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他懂得伦理，懂得道德，他相信因果。不认识字的人，一生平平安安，他能快快乐乐的度他幸福人生。现在没有了。这个东西不能废呀，你说它是迷信？我们不迷信，我们不迷信，古人迷信呢，他有幸福，他有快乐。现在不迷信的人天天受罪，这不是事实真相摆在面前吗？这样说起来，迷信有好处啊，迷信的社会安定啊，不迷信的社会动乱了，迷信的社会少灾少难了，不迷信的多灾多难了。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迷信。有人认为这个东西是过去一些帝王、专制帝王用来欺骗老百姓的，巩固他的政权的。那现在不欺骗老百姓，也政权也不能巩固了。这些通通都是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所以上求下化最重要的就是懂得因果。苦，知道真正苦，知道父母师长的德，要报恩啊，要离苦啊。有天眼的人他就知道。 所以极乐世界的天眼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再看第二，二者如地基广起意云啊，说得比较详细了。如慧疏等也，愿心曰灭我生善呐、啊，厌苦心净，我们先看这句。愿心，这个愿是说这一条愿，天眼通愿啊，阿弥陀佛发这个愿，是就灭苦生善，厌苦心净啊，灭苦生善是讲现前，厌苦心净的是讲往后，娑婆世界苦，极乐世界清净。我们愿意离开极乐世界，往生啊，离开娑婆世界，往生极乐。啊，若尔，这非真土。只极乐世界所得之意而已啊，这个讲的浅呢，有没有这种往生的呢？有，这样往生的可以说是凡圣同居土。为什么？对于极乐世界真正的好处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我眼前受的这苦到极乐世界没有，到了极乐世界会他会感到非常意外啊，他所想不到的全都得到了啊。所以经若经正若真土所得，或有净土，其土甚重，虽有天眼，或见二千世界，或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国土。到极乐世界，这个会给你大吃一惊。你的天眼居然跟佛菩萨一样，跟法身菩萨一样。啊，是你意想不到的。遍法界虚空界，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呐、啊！啊，大而无外，是今天所说的外太空，无量无边，没有边际。啊，小而无内也。今天讲量子力学啊，像黄念老所说的这个注解里头引用的，这个引用是以后加进去的啊，因为他最早在美国送我的那个本子，我们第一次印的本子上没有啊，后面的时候 后面说有这一句。198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微中子，体积有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电子就很小，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是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1，也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电子。这大概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那么小的一个物体里头，具足色受想行识。换一句话说，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现在科学讲的信息全在里面。今天科学的进步，这个电晶片，你们用电脑里头的晶片，一个晶片手指甲这么大，里面可以放一部大藏经。现在四库全书还没有办法，我有人送我一套这个四库全书的光碟，全书有10几篇，10几篇光碟，一部四库全书，装在一个盒子这么厚，那是一部四库全书。要用电脑看，不可思议。你晓得一个中微子，那小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它里面的信息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全在里头。这桩事情是心得，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能想到，我们的身体有多少中微子，科学家有计算的，人的身体，他用细胞计算，大概有多少细胞呢？也就50兆，有50兆个细胞。细胞再分裂就变成原子，原子在分裂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电子，有原子核，有中子。再把它分裂，越分越小。现在知道最小的是微中子。这是80年发现的。30年前。不但信息，就是佛经上讲的借资纳须弥，借是芥菜籽，芥菜籽很小，像芝麻粒一样，须弥山可以放在芥菜籽里头，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须弥山没缩小，芥菜籽没放大，是不是真在里头？真的不止啊，整个宇宙都在里头啊。这是现代科学家所说的 全息概念，宇宙不管怎么分，分得再小，那个里头你去观看，还是整个宇宙。这就是说明，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是一个整体，无论怎么分割，还都是一个整体，完整的整体。佛法说得好，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是能生能现，法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永远不能分离。一体。真正了解这个是真相，自信的信德，第一德就是大悲心，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它就现出来了。这是信德里的第一德了。我们以前学佛只认为这是动物才有，植物矿物我们都以为它没有。华严经上有一句话，我们年轻学佛参不透啊，找老人老人也参不透。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怎么讲法？情是有情众生，无情是指植物、矿物。这个我们都说它是无情的。佛说了，有情众生、动物、无情的植物、矿物，通通都成佛，同源种质，圆满一切种质。那么都成佛了吗？动物修行可以成佛了，植物怎么成佛？矿物怎么成佛？这讲不通了。现在科学给我们证明了，再小的物质里头都有受想行识，它都有知觉。日本江本身博士做的水试验，水是矿物，证明是水有知觉，他能看，他能听，他懂得人的意思。不但水懂得，一粒尘沙他也懂得，他也会看会听，他懂得人。我第一次在东京访问江本博士，参观他的实验室，我就告诉他，不但水会听会看，懂得人意思，石头也会看也会听也懂得人意思，你们怎么去实验？佛说的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它合在一起，他分不开的。江本听了非常惊讶。我这佛在经上说的，这佛经是科学，他以为佛经是宗教，是迷信，不敢碰。我说我看到那个实验，我非常欢喜，为什么呢？证明了佛在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他不是没有知觉，他有。尤其是贤首过世， 他老人家所写的《修华严奥旨望经华严观》，那是一篇论文的。啊，那是科学论文呐、啊！他那篇论文要拿到最高的博士学位啊！啊，文一共是六段，前面三段就讲宇宙缘起，那是纯科学、啊。宇宙从哪里来？万物从哪里来的？我们人从我从哪里来？这是现在科学这个命题没有得到答案的，佛经上学有啊，这个华严观非常精彩的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大概也没有人能够翻得出来，要翻成外国文字给去外国人看看，他们会非常惊讶啊，文字不多，非常深奥。啊，第一个提出来，自信清净圆明体，这个就是自信，就是本性。啊，大乘教里面叫做法身，叫做法性，它没有任何现象。能现一切形象，这叫一体。妙觉就是回归这一体。啊，妙觉如来，它的深度大呢？我们讲宇宙啊，跟宇宙一样大。他住的暴徒呢，暴徒也是一样的，身跟土是一不是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因为它不是现象，所以我们人没办法觉察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不是心理现象，我们第七识、第六识圆不到；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到。所以佛法叫它空，叫它真空，真空不空。为什么？它遇到缘能现象。啊，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现什么身，他能现象。啊，应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这个应不是他的意思。啊，自性里头没有意思，有意思不就有现象了吗？不就有精神现象了吗？没有。所以佛所应化来的那个身相是真的叫妙相，不可思议，相即无相，无相即相，真能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接触到，它的确是发生。啊，为什么呢？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分别之处，不但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啊，所以它是真发生，它不是假的，比十八图高多了。 十八土还带了油，无十无明习气，他不带。啊，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就是的。经上讲，他久远劫就成佛了。他从哪来？他从长吉光来的。他不是从十宝图来的。十宝图也有能力像长吉光一样。啊，但他不是长吉光来的。啊，还有，除了释迦佛之外，历代这些祖师大德当中，甚至于在家居士当中，有佛在来的，应以居士身而得度，他就现居士身而为说法。我们无法想象啊，真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才知道啊，真正回到长吉光，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为什么呢？你度一切众生得大自在啊，真正能救苦救难呢、啊？啊，长吉光里面诸佛如来这么多，我们今天有灾难，为什么不来？佛，我有苦难，佛为什么不来度我？佛不是不来度，我们现在受灾难受叫消业，业障消尽了，他就来度你。你的业障还没消掉啊，佛来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我。到你哪一天觉悟了，你才晓得。每一生当中都跟佛菩萨碰头，每一次都当面错过，真的不是假的，特别是在中国。啊，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信心。你不相信呐、啊？信佛了，99%的相信，还有一分疑惑，那就是你不能得度的因素。啊，信什么呢？信我跟一切诸佛同体。你相不相信？没人相信。信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敢不敢相信我本来是佛？我也相信我本来是佛，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了，我要恢复，赶快求求。就是本求，就不是求来的，智慧不是求来的，德能不是求来的，相好不是求来的，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你每一样东西需要到外求。自己本性里的圆满具足啊，慧能大师坚信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什么也不缺啊，是迷失了啊，不需要求，把那个对向外求的念头都断掉， 啊，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事事物物都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坏了，放在心上叫攀缘，不放在心上是随缘，心里头没有事，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就对了。有一样东西，我的心就不清净，就不平等，就迷而不觉。这是真道理啊。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不能放下呢？你不知道是假的。你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才能放得下。所以你没有看破，看破之后才能放下。放下能提升你看破。啊，成佛没有别的，这以前张家大师教过的，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这两者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的。如果你一时通通放下了，你马上成佛了。成佛没时间的。啊，一念觉成佛，他就成佛了。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样子。释迦牟尼佛也表演这个榜样。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就是一时顿舍啊，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就舍掉，他就成佛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我们没有看破。我们真的看破了，就真放下了。看破一分，放下一分；看破两分，放下两分。啊，凡夫业障习气重，就用这个办法慢慢放。啊，一天放一点，一天放一点，这叫真精进。啊，现在净宗方法太妙了，妙极了，叫你一切都放下。你就一心念佛啊，念佛里头看破放下统统去除，一心只想往极乐世界，只想往阿弥陀佛，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我以阿弥陀佛做老师，做弥陀弟子啊，这个世间什么都不要求啊，连身体健康都不要求，不要求怎么办？自己好了，没事了啊，天天照顾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妄念，还是没放下啊，身体本来是健康的，烦恼习气让自己的细胞带上了病毒啊，什么是毒呢？贪嗔痴慢疑是毒，无毒，这是所有一切毒这个病菌的根源。如果人把贪嗔痴慢疑断掉了，就是金刚不坏身，他就不生病啊。这个东西很麻烦啊。过去祖师大德讲贪嗔痴的毒，那成为三毒啊，大家都知道啊。啊，可是慢跟疑讲的少。啊，慢之毒，疑之毒，绝不亚于贪嗔痴。我们现在才晓得。啊，因为人怀疑，用现在医学上的一句话说， 你免疫的能力全部崩溃掉了，你对自己怀疑，全部崩溃掉了。如果对自己不怀疑的话，你的免疫能力就非常强，一切病菌没有办法侵犯你，你侵犯不进去，有疑它就进来了。现代科学家已经有很多人对于念力很有兴趣，都在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念力的这种科学家的事就告诉我们，意念非常重要，意念不相信自己就完了，坚强的意念能够治绝症。他们现在就用这个来做实验。在全世界各地方调查得重病的人。医生放弃治疗，他自己好了。去到那里去问，去调查他什么原因。像几年前中国这个山东，山西，有40多个罹患癌症，都是癌症末期，医院放弃治疗，告诉他们，他们能存活的时间只有2-3个月，这些人学佛的，他们知道自己寿命到了，所以夜行念佛求生净土。他念的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心是阿弥陀佛，口念的是阿弥陀佛，把这个病呢完全忘掉了，不想我就求生极乐世界了，反正活一天我就多念一天佛，求生极乐世界。念到3个月之后没事了，再去检查没有了，医院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到这是奇迹。这些人现在还在啊，多少年了？这什么原因我们知道，他念头改变过来了，疑心没有了，所以一个正念，今天我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在所有念头里是最善的，它跟自信相应。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真心，它跟真心相应，所以那个病自然好，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所以科学家今天提出来一句话，疑心恐物，心就是念头，用念头控制物质，身体是物质的，清净的念头，善的念头，你身体健康长寿。念头重要啊，他们的研究，人念头到专一，不但可以这个治疗治愈你身心的健康，还能够影响到星球那就换句话说可以治疗地球，地球上这些灾变可以通通把它化解，能不能在理论上讲决定可能。为什么极乐世界为什么没灾难？我们这个世界上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贪嗔痴慢疑，没有一个没有啊。所以对自己身体来讲，五脏六腑都是病；居住环境来讲，什么灾难都出现。 今天被科学家发现了，真了不起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了啊。问题呢，你信不信呢？你要信真管用啊！啊，不信，那你自己想办法去，你自己打妄想去，用妄想治妄想，永远治不了。不用妄想，自然就恢复正常。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弥陀这个厉害呀，让你有天眼，圆满的天眼，你样样都看清楚。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法。为什么看破了吗？你才样样都能放下，回归自信。自信是太圆满了。啊，自信才是真正纯净纯善。啊，你不看清楚的时候，你永远不相信啊。我们今天能看到一点呢，是听佛说的。啊，没有离开经典呢。啊，我们身体健康，这是心理啊。心理上没有病啊，心理上没有怀疑啊。啊，人为什么不容易衰老？没想到老啊！啊，这个经验我有，我看出来了。啊，在台湾，我有很多同学朋友，啊，常往来，关系都很好的。啊，他们在有工作的时候，每天忙着工作。对自己想的就很少，都是想到工作啊，所以身体很好啊，精神很好啊。到一旦老了要退休了，到退休年龄了，真退休下来两年没见面，哎呀，打个电话难得么聚一聚吧，一聚一看呢，好像老了20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敢想象啊！许多人见到我都说：“你怎么没变呢？”我说：“我没想，我每天读经就想着经，其他的没想到。哎，就想阿弥陀佛，没想到自己啊，自己寿命长短了，反正这是佛菩萨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我对老师的相信让我有今天这种成就。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相信老师啊。老师当时劝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走这条路我就老老实实走了这么多年啊，没有改变方向啊。老师说弘法利生，正法久住，你的一生佛菩萨都替你管了，自己什么都不要去理他啊，一生佛菩萨照顾。我相信这句话，我一生真的不想我自己的啊，明天有没有什么吃的不想啊，明天身体在哪里都不想，喝多久也不想啊，都是佛菩萨安排的，我管这个事情就错了，我一管佛菩萨就不管了啊，佛菩萨你自己会照顾自己，我就不管你了。 啊，我们相信佛菩萨，相信老师这句话，护法我就相信韦陀菩萨。啊，我们真的在行法吗？他一定要护法吗？我要离开了佛法了，他就不要护了。啊，像现在寺庙里的供的有韦陀菩萨，他在不在？不在。为什么呢？你们自己都有办法。韦陀菩萨现在很清闲呢，很自在，没什么事情管了。啊，所以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全是佛菩萨安排的。我们这一个感恩的心啊，连恶缘也是感恩的心，我们也把它看作恶人，我都把它看作佛菩萨。啊，他为什么要这样糟蹋我的时候，他来替我消业障，总有他的目的。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一定是好事，绝对不是坏事。啊，所以你心里头没有怨恨呢。啊，古德所说的怨恨恼怒烦，是病的源。贪嗔痴慢疑是病的因，有因有缘，你就会长病。我们把因跟缘通通丢掉，就不会生病了。时间到了，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大经科注》452页，啊，第452页第一行，啊，从第一行看起。这是接到上面的讲净土的菩萨，经文上说：“或有净土，其土深重，虽有天眼，或见2000世界，或见3000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国。我们前面学到此地，净土一般一切诸佛都有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于秽土，这个 方便有余土，相当于净土。十宝庄严土才是真净土，啊，真正的净土。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这是秽土。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法界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就是方便有余土。啊，释迦佛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他的真净土。真净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在什么地方呢？经典上有记载，佛在世的时候，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你老人家的十宝土能不能让我们看到？佛时盘腿坐在座上，他老人家把腿放下，脚趾按地，地面上的山河大地啊，通通跟极乐世界一样，无量珍宝庄严，大家都看到了。啊，佛把腿收回来，再盘腿坐上去，这个景象就不见了。诸位想想，真净土在什么地方？假净土有界限，真净土没有界限，正是所谓心净则佛土净呐。佛心真清净呐，清净到什么程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净。他确实住在真净土里头，我们看不见，这个就是所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不同。啊，他能视线给我们看。啊，这真净土啊。那么一般净土里头就是我们讲的四圣法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的天眼，或见二千世界，或见三千世界，啊，一千世界是三千世界里面的小千世界，二千世界中千世界，三千世界是大千世界，出不了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啊，也就是在娑婆世界，只能看到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呢？啊，黄念祖早年告诉我，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一个须弥山，日月绕须弥山而转的，我们过去很多人都误会了，把喜马拉雅山当作须弥山，啊，这是错误的一个看法，啊，那么也有人以为 这个须弥山是太阳系啊，把太阳看作须弥山，这些行星看作四大部洲啊。念老告诉我们，不是的，太阳是绕着银河系转的，银河系才是单位时间，这个就大了。银河系的中心就是须弥山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银河系中心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洞啊，黑洞也是个特殊的这个星体，它的引力很大，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啊。那么正好今年银河的中心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就是12月21日啊，排成一条直线，这叫银河对齐啊，天文学上一个名词啊，很不容易遇到啊，那好几万年才会碰到一次啊，这是天文的一个景象，一个景观啊。那么玛雅预言认为会给地球带来灾难，这个说法科学家了一半认为可能，另外一半认为不可能啊。可能跟不可能呢，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上啊。科学家教我们应对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那就是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是美国布莱登博士说的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啊，我们无论有没有都没有关系，真的有了，不惊不怖，要有点定功啊，这个很重要，不被外面环境所动摇，这样就好啊。一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的万德洪名，名号所居住的功德没人知道啊，太殊胜了啊。要想真正了解弥陀名号的功德，你得好好研究这部无量寿经啊，才能够略知一二啊。如果不深入经藏啊，真的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念很好念，很容易念啊，真正把六个字的意思搞清楚啊，那真是不简单啊。难信易行啊，真心念这句话，功德就很大了啊！一念当中啊，就修满了万德，念念圆满功德，这还得了吗？啊，我们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必定往生。往生净土就是成佛 法门殊胜，不可思议。特别在末法时期，人根性顿，比不上过去。啊，这些事实，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啊，我们自己看上面的两代。看出一个什么现象呢？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老师这一代，跟他的老师，就是我们祖师的这一代，啊，我们老师跟祖师比差很远。那我们这一代跟老师比的时候又差很远。这个趋势是往下降，不是向上提升。向上提升是兴旺的象啊，一代胜过一代，这个是提升，是好事啊。一代不如一代啊，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跟这个儒释道三教啊，都是往下降。那我们反看西方科学，他们是向上提升，一代比一代强。啊，80年代，发现了微中子，而发现原子呢？是80年前，啊，发现原子，以后不断的，啊，发现了这个电子、原子和中子，啊，又提升到粒子，所以基本粒子，再提升到夸克。啊，30年前又发现了夸克，还不是最小的。啊，基本粒子跟夸克都有100多种。啊，发现中微子。所以，科学是不断在进步，我们不断在退化。什么原因？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最近这200年，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啊，中国人可以说失掉了民族的自信心，什么都是外国人好，月亮都是外国的圆，啊，中国任何一样好像都比不上外国。那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儒释道的这个心情就低落了。啊，没有从前人那么真诚，啊，那样精进，那这就比不上了，自然就衰了。我们看看前清。嘉庆之前，高僧大德真多，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各个宗派都有啊。啊，嘉庆之后到道光，外国势力进来了，到咸丰。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信心就开始有怀疑了，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啊，到今天可以说完全没有了，甚至还有很多人想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消灭掉。 在这个时代，幸亏英国出了一个圣人，我称他做圣人。为什么呢？他救了中国文化。他在70年代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21世纪乱世就是现在，整个社会混乱了。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个话圣人才能说得出来。什么叫圣人？圣这个字在中国，这个字的意思，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明白的人叫圣人。我称他圣人，没错。他对于事实真相了解，认识很清楚啊。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都消灭了，人类的前途是一片黑暗。但是汤恩这笔这句话说出来了，影响并不大。为什么呢？传播的面很小，知道的人不多。但是这个话是真话。我们在联合国做报告的时候提出过。希望多提几次，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中国失传很久的群书之要出现了。我们极力提倡，向全世界推荐。知道这部书的人越来越多了，都想看一看。我们印的量还不够。好在现在不需要我们来印，各地方都翻印。这是好事情。这古人写的，古书上记录下来的文字很深，有深度。所以必须要注音，要注解，要翻成白话文。鼓励年轻人学古文，学文言文。中国的四库跟《四库会要》这两套丛书这两年又再版了，都是好事情但是分量不多已经非常难得了《四库原书》只有7套清朝亡国在战乱当中毁损了一半，现在四库只剩3套半，3套完整的，1套残缺的会要原本只有两套放在圆明园的一套被法国联军烧掉了只留下乾隆皇宫里面所收藏的一套，成为孤本 啊，前些年上无印书馆将全书印了300套，世界书局将徽要印了200套，这不会失传了啊！再版，这两个书局通知我，我们机会来了。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两套书不至于在世界上消失啊，那量越多越好，分藏在全世界各地这些大学图书馆啊，灾难有，我们相信不可能全部毁灭，总会有几个地方存在啊，只要有几套存在，这个东西就不会消失啊，我们做这个工作啊，所以我向商务印书馆买了100套全书，向世界书局买了200套徽要啊，全书全部送到了，我送出去大概有70多套啊，徽要今年5月出书啊，有200套，过保啊。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这么大年岁啊，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没时间看书了。啊，这个书印送给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啊，我将四中供养做了一桩好事。啊，对佛法呢，我的目标是印10000套大藏经，啊，也差不多，快到这个数字了。啊，我们送出去的大藏经差不多有8000套了。这是保存文物啊，文物里头最重要的是要有人学，正法才能住世，没有人学，这些文物虽在，它起不了作用，它的作用只能帮助别人种善根，所谓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我们看到佛像，阿赖耶识种了佛的种子，看到经典也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在这一生不起作用，来生后世再遇到佛法，哎，这个种子起作用了啊，所以每一个学佛的同学都要知道啊，自己的善根福德很深厚啊，没有过去的因呢、啊，今天佛摆在此地，你不相信啊，你不会来啊。啊，你能到佛庙去烧一炷香，去拜一拜佛，都是过去生中阿赖耶的善根福德起作用的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一生当中别的事情不要紧，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它啊，让它赶快生根发芽茁壮长成啊，可以做得到啊，啊，那这个做到是，这个就是唐朝时代我们晋宗二祖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啊，那我自己 就清楚啊，我是过来人啊，我的善根福德种下了，不是很多啊。啊，为什么呢？上庙里都不知道拜佛啊，这两个腿跪不下去，口里不会念一声阿弥陀佛啊，见到经书不想看，也不想听，这就是什么呢？善根薄的现象啊，尤其对净土啊，我相信净土。学佛二十年之后，就是出家二十年之后，对净土才相信啊。别人一出家就相信啊，那我跟他的距离就差很远了啊。我怎么会相信的呢？我要不把它搞清楚，我不会相信。别人劝我没有啊，我的经教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的啊，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他劝我学净土，我跟他十年，我都没有真心。只是不反对了啊，以前不相信还反对啊，跟李老师十年，老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真念了这部文钞，念了之后我明白了，我不反对净土啊，可是老师劝我修，我还没有这个念头啊。怎么样才会相信的呢？讲华严经，讲法华经，讲楞严经，相信了这些大经大论，到最后统统倒归净土啊。特别是华严经，我细心去观察文殊普贤他们修什么法门在四十华严里面第三十九卷，文殊普贤通通是发愿求生净土，然后我再细心观察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彻实彻宗修净土法门啊。怎么知道的呢？五十三参第一参，第一参很重要，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第一参是德云比丘，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是一个人，他修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是专修念佛法门，叫佛力三昧，一期一期九十天不能睡觉，身体不能躺下来，不能坐下来，也叫佛力三昧啊，可以站着，可以走动，不可以坐，不可以睡，九十天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我看到善财童子啊，这先入为主第一个，再看最后一个啊，第五十三位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 我完全明白了。啊，当中的参学，那就代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善财童子通通都参学过，都学过，但是学没修。修的什么呢？修的是念佛法门，往生净土。所以修跟学是两桩事情，修是自己的事情，学是别人的事情。为什么呢？度众生，众生根性不一样啊，得恒顺众生呢，随喜功德，你才能戒引他。自己修的是一个法门啊，学无量法门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啊，这个我们都搞清楚了，一个自利，一个利他。自利不爱利他，利他不爱自利。但是这里都要分清楚啊，我们经中所谓啊，正修助修，利他属于助修啊，自利是正修啊，在念佛是正修啊，啊，修学其他的法门呢，这是助修啊。今天不但我们佛门，各宗各派的典籍要知道，要学。除佛法之外，其他宗教的经典也要学。啊，为什么呢？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了，资讯发达了，啊，地球变小了，就变成一个地球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往来，过去啊，你在这个寺庙可以一辈子不下山，你的生活圈就那么大。现在不行啊，现在要周游列国了。周游列国，你对他的东西不了解，你怎么帮助他？你怎么跟他相处？啊，所以哪一个宗教东西都要认真学习。啊，而且呢，你接触多了，你发现到世界宗教是一家，宗教里面所讲的造物主，宗教里面所讲的真神，其实是一个，在佛法里不叫他真神，不称他上帝，也不称他真主。啊，称它是什么？称它叫真如自性。在净土中呢，称它做常寂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就晓得了，所有宗教里面的真神是一个。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那个真神的应化身。应以什么神得度，就现什么神。啊，我第一次到日本，见到中村康隆老和尚啊，那一年老和尚好像是99岁啊，我们见面时很欢喜。老和尚告诉我，大概他知道我在海外搞团结宗教啊，他跟我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听了很欢喜，很佩服。啊，我也有这个看法，老和尚给我做印证。我离开他的那个大徒弟，送我出门，啊，就桥本，啊，桥本告诉我，他说今天老和尚给你讲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啊，老和尚怎么说？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说老和尚说对，没说错，真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基督身得度就现基督，啊，应以真主身得度就现真主。说的一点都不错，啊，这个老和尚现在不在了，啊，日本几个前一辈子的这个老和尚，啊，我都认识，啊，对我都非常好，到日本去我都去看看他们，现在都不在了，啊，现在老朋友还有一个水谷新政，啊，他小我两岁。他还在，啊，这说陈世言呢，啊，我们要知道，啊，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我到别的宗教里的时候，我也会顶礼三拜了。为什么？那观世音菩萨化身嘛。啊，那是妙觉如来的化身吗？怎么能不尊敬呢？啊，我们这一拜他们欢喜啊！啊，所以宗教很容易团结。啊，我们进一步要求互相学习经典，不但学习要深入。啊，这个什么？我们团结有理论的基础，啊，教义不相违背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那么现代的科学家又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独立存在的，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不能独立，那就得团结啊！科学的名词不叫团结，叫纠缠。其实，那纠缠在一起不就是团结吗？我们中国人叫团结，他叫纠缠在一起，纠缠就是团结。团结才有生活的意义，才有生存的现象。啊，不是团结，不是这个纠缠，就没有独立的现象。啊，没有啊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说得好啊，这近代最近三十年的物理学家所说，他们所发现的，他们看到了阿赖耶。三西向啊，才把这个观念说出来，介绍给我们大家。那么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大乘经》里面就讲得很详细。啊，只是我们没加重视，啊，没重视呢，我们实在是没搞清楚。啊，读的这些经论呢，都很模糊。啊，科学家一提起，我们想，哎，这是经文里头哪几句？啊，格外的清新。 所以极乐世界的殊胜不是其他诸佛刹土所能比，原因前面说过啊，那是极乐世界是汇集，怎么叫汇集本嘛？汇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的精华，造成极乐世界，所以他殊胜了啊！这个经是汇集本，这个注也是汇集啊，汇集就是科学家讲的纠缠，很有味道啊！只有汇集里面，你才看到它的意义，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无量无尽的功德。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文：或有净土，其土菩萨，但虽得天眼，而不能圆具无眼。是以殊心此愿而已啊。那么这就是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就是十法界里头的四圣法界啊，许许多多的佛国土都有啊，这是常见的。那么这些净土菩萨呢，都得天眼，比二十八层天呢，啊，那要高明多了。啊，二十八层天的天眼能量并不大，啊，比不上阿罗汉。啊，跟阿罗汉就差得很远。在经论里面，我们能看得出来，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眼。大概只能看到他自分跟以下的他能看到，比如说色界天啊，色界四禅，四禅以下欲界啊，到无间地狱他都能看见，但是四空天呢，他见不到了，比他高的他看不到啊。那四空天人的天眼，非想非非想天的天人，这最高的了啊，他的能力对于六道里面的事情他完全能看到啊，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他看不到啊，像阿罗汉、辟支佛，这都看不到。啊，这个就是每一个阶层的时候，在他自分跟自分以下的，他都能看到。极乐世界菩萨不然呐，他的天眼能看呐，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娑佛国。啊，也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他跟诸佛如来的见量没有两样，佛能见到的 他们通通窥见到。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啊，往生极乐世界你能够圆聚无眼啊，金刚经上讲的无眼圆明啊。啊，所以弥陀慈悲发这样的大愿啊，天眼动视故愿成就文曰：肉眼清澈，弥补分流，天眼通达，无量无限等，为得一天眼，则圆聚无眼。这是极乐世界。一般是得不到的，阿罗汉才有慧眼，菩萨有法眼，佛才有佛眼啊！不到这个地位也得不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徒下下品往生都得到。啊，他为什么得到的？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就是第七愿。啊，是天眼动视加持的。啊，这个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殊胜。啊，修其他的法门，自己证得无眼，那到什么程度啊？中国大乘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才能得到。这不容易啊。大彻大悟能有几个人呢？啊，理论上讲很简单，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大彻大悟。可是妄想起分别执着容易，妄想不容易。为什么？它太细了，我们自己不知道。啊，细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也不晓得。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微细的念头。我们起心动念，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这一弹指时间很短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微细念头这么多，32亿乘8000，百千是10万，320兆啊！一弹指，320兆的信念，你怎么会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能断它？心里断不了啊！啊，现在社会上一般算时间呢， 最短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我们能弹指弹几次？啊，五次是有可能的，我们相信有可能。啊，那在乘五，1600兆。1600兆分之1秒。你说多微细？这个东西断掉，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个断不了啊，见不了性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说的容易啊，没法子做到啊。啊，这是顿教，这不是顿教的根性，这条路走不通，再走第二条，走渐教。啊，我的老师都教我走渐教。渐就好像爬楼梯，一级一级向上提升，中下根性的人都可以修修。啊，这就叫宗门没分呢，再来教下了。啊，教下就是像念书一样，啊，一年级、二年级慢慢向上提升，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确实是这样。释迦牟尼佛在世给我们所实现的，啊，阿含是小学12年呐，方等是中学8年，般若是大学22年，法华是研究所最后的8年。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1255常随弟子是这样学出来的，他们给我们做榜样。啊，按部就班，没有劣等的。啊，有劣等的也装作没劣等，也装成这个样子。啊，表演给我们看吧。让我们学习嘛。啊，有几个特殊的例子告诉你，确实佛说的话没错，离四是一不是二，理论上一念放下了，凡夫就成佛了，那是顿门圆顿大法。啊，那我们放不下吗？放下就是嘛。啊，我们慢慢放。啊，一年放下一点。在进步呢，一个月放下一点。到一周放下一点，一个星期放下一点呢，那功夫就相当不错了。啊，每天都能放下了，那这个人不到几天就成佛了。啊，我们相信2-3个月他就成佛了。啊，因为他进步太快了。啊，可是事实上告诉我们，有多少修行人到老死还没放下。啊，没放下呢，继续搞轮回。多高僧大德都不能避免的。 慈悲三昧水忏，出家人都很熟悉，悟达国师的故事。悟达国师涉世高僧，不错啊。你看，虽然没有出轮回，涉世没有涉人身啊，死了就到人道来，到人道还不错，又出家，世世都出家，世世在人道，世世在出家，最后还害了个人面疮啊！迦诺迦尊者帮他化解了。这个冤冤相报的故事，我们要知道警惕。冤冤相报，世世代代都追着，都不舍弃。啊，你修行，你有护法神保佑。啊，冤亲债主不敢接近你，但是他恨你，他在你周边。不敢忍你啊，到你有一天疏忽了，他马上上身啊，涉世之前的冤家啊，怎么失败呢？涉世修行呢，才修得一个过失的地位。这大和尚啊，啊，也是多少生多少世修来的，不是碰运气的。啊，涉世高僧。啊，如果在世间的话的时候，大概都做帝王，叫国家领导人。啊，没有涉世的这个修行呢，你没有这个，不可能有这个地位。啊，要珍惜，要懂得了，不能干坏事啊。他做过事，皇上是他的弟子，是皇上的老师啊。皇上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啊，我们讲四字座啊，沉香木雕的。那很名贵呀，沉香现在药店里是论两卖的。你说那一个狮子座，那多重啊？那个价值多高啊！啊，他看到了，就生了一点傲慢心。啊，自己很得意。啊，皇上送的这个礼物。这一念心生起来了，护法神离开了。这一念傲慢心，我们相信这很轻的一念傲慢，不是很严重的。啊，护法神护的是法。这里头没有人情，你做的如法，护法神当然护持你；你做的不如法，就走了。啊，这个冤亲债主就附身了，害了个人面疮，几乎送了命。啊，人修行到这个程度。肯定有同参道友，看到你有急难的时候会来帮助你。啊，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跟他有缘呐、啊，知道他在晚年会有这个大灾难。啊，所以早就告诉他， 将来你有灾难的时候，你来找我。啊，这个阿罗汉示现一个教化子，啊，在路上故意让他看见。啊，教化子身上肮脏，还得了病。啊，腿上长疮，疮都是在生脓的。啊，他很慈悲，他是小和尚，很慈悲，看得很可怜，就照顾他。啊，那窗口那个地方，他用舌头把它舔掉。啊，这个阿罗汉看到的时候，还不错，还真有一点仁慈的心。啊，所以就告诉他，将来你有难的时候来找我。他说你住在哪里？他说住在四川山上。你到山上看到两棵树，你在那里叫我，你就会见到了。哎，他记住这段事情，过了很多年嘛，也没有想到遇到这个灾难嘛。所以遇到这个人命创灾难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啊，迦罗迦尊者也是跟文殊菩萨一样。啊，他去找他的时候，净土现前，啊，见到寺庙庄严，啊，来给他调解，说明过去生生世世的缘，啊，劝他放下，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双方痛苦，你何必呢？对方接受了，离开了，他病就好了。啊，他离开的时候，沿途做记号，哎，记住这路，下一次再来找他。回头一看，荒山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啊，这才晓得阿罗汉实现的。啊，他给我们确实是不同维次空间。啊，我们三度空间的人见不到四度，四度空间的人见不到五度。啊，这高维次的空间。啊，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警惕。啊，灾难的事情意想不到，所以修行永远保持谦虚恭敬。啊，佛在世一生为我们所实现的，我们要记住。啊，从出生到入灭，79岁入灭，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不恭敬的。礼记上所说的无不敬，他真的做到了，不敢有丝毫轻慢的心啊！啊，而且慈悲到极处，这怎么说呢？处处示现给别人做榜样，这就是慈悲到极处啊！啊，不能给别人做个坏榜样啊，要做好榜样啊。啊，做不好的榜样，就会让人家轻视佛教，

啊，所以这是明照众生，这个众生是讲的十法界，变法界、虚空界里头一切众生，你通通都明照，你对他们的状况完全了解，啊，即生离无，啊，这是菩萨做的事情，即是救济，救济这些众生，利益万物。啊，无包括十法界。啊，极乐世界的菩萨有能力像佛一样救济众生，利益万物，这常作佛事啊。他们做这些事情没中断的，是慈愿之甚业也，这最殊胜的利益，就是天眼。啊，你有天眼，你看到事实真相。盖其意为，若为慈愿之起，仅仅为灭恶生善与厌苦心乐，此尚非极乐真净过人之实际理。啊，那些利益呢，只是四圣法界。不能跟极乐世界比。啊，说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过，且得天眼，即能圆具慧眼、法眼、佛眼与本具之肉眼，叫无眼圆明。啊，这个无眼在此地都看到了，啊，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啊，是为无眼的，是能是以能见尘俗佛果，啊，微尘是个比喻，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你通通都能见到。啊，所以便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要万物，此方是本愿殊胜利益。啊，上至两说呢，后者切近弥陀本愿。啊，这一段话是黄念祖老居士他说的，啊，总结前面经论所说的，啊，说得非常好，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往生极乐世界真实的利益，你完全知道了，你能不去吗？你不想去吗？没这个道理。你决定想去，而且决定想去是决定能成功的满愿。啊，极乐世界很容易去，你只要肯放下。啊，只要临终最后一念放下了，这一念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就平平安安的往生了。啊，还有一念，那一念都是障碍，你这一生去不了，要等来生了。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现在就放下了。什么时候想往生呢？念念都想往生，念念对这个世界都没有留念。啊，那什么时候往生呢？那是阿弥陀佛决定， 我念念都在等待。啊，缘成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没来，我们继续表法。啊，给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做阿弥陀佛学生的好样子。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念念、言行，像不像阿弥陀佛的学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标准在哪里呢？标准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道理，是不是真明白了？《无量寿经》教我们要做的，我们做到没有？《无量寿经》不能不教我们不要做的，我们遵守了没有？啊，真正依教奉行，哪有不往生道理啊？啊，你自己有把握啊，你不必去问别人了、啊、你现前没有往生，阿弥陀佛就照顾你啊。我们一般讲啊，佛保佑你，佛加持你，决定的没有中断。啊，我们遇到困苦了，遇到灾难了，要知道我们造业了，这是业力现前，赶紧要忏悔，要改过，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不如法了，改过来灾难就没有了，问题就解决了。啊，要从心里面去做功夫，这真改过啊！啊，真正彻底改过了。那就是早年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们这些学生，我们学生没真干啊。他教给我们一个方法，教我们换心，把现在这个心呢换成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个现在心呢很乱了，乱七八糟啊，不干净啊。啊，把这个心里面一切的妄念、邪念、杂念，统统放下。啊，把心打扫干干净净，里头什么都没有，阿弥陀佛请进去。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心，果然真换了，那还有什么灾难呢？还会有什么病苦呢？没有啊，阿弥陀佛没生病呢、啊、阿弥陀佛没有灾难呢、啊。啊，什么时候我们真做到了，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生十宝庄严土。啊，什么品位呢？肯定上辈往生。一点都不假了，这个方法妙绝了。 老师当年在世常讲啊，我们这帮同学大家都很清楚啊，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啊，没有去真干呢，啊，还是自己烦恼习气当家作主。啊，阿弥陀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老师慈悲，我们不听话。啊，我还能常常想起。啊，为什么呢？灾难太多了，看这个地球上灾难太多。啊，常常想念到老师这一句教诲，管用有效。啊，我们要真干。啊，一定要认清楚，现前环境当中，什么事情是大事，什么事情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啊，我真正的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那个真心的心生起来了，向往的心生起来了啊，我决定要去法门无量誓愿学，我很想学，我时间来不及。我的精力做不到，我的智慧也做不到，我不如先老实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我有金刚不坏身。到极乐世界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行，无量的相好，又是无量寿命。啊，不值千经万论了，无量无边的经论，到极乐世界都可以完成。记住，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前面我们读过，阿弥陀佛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注释讲经说法42偈。那个时候人的寿命，释迦牟尼佛住世讲学49年，没有不讲经教学的，所以我们肯定佛教是教育。佛教是中国人讲的宗教，跟外国宗教意思不一样。啊，查查外国文“宗教”两个字的意思，跟中国意思一样不一样？啊，中国人讲“宗”，宗有三个主要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啊，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合起来，什么是宗教？ 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看看外国这个宗教里头有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好啊，人类主要的教育啊，换句话说，必修的教育啊。这个教育修好了，不但是能做好人呐，能升天呐，能做菩萨，能成佛啊。啊，佛菩萨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这要搞清楚。啊，像现在学校最高的学位博士，再下来一等硕士，再下来是学士。佛法里的学位的名称最高的是佛陀，相当博士。第二个是菩萨，相当硕士。第三个阿罗汉，相当学士。学位的名称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人人都可以做佛，人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学位啊！无论是男女老少，干哪一个行业都没关，学位名称啊，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啊，佛陀翻译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觉就是明白，跟中国圣的意思相同。啊，中国圣人，圣这个意思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通达明了，这个人称为圣人。没有迷信呐！现在人听到佛都害怕，就是迷信，不敢去学。你说糟不糟糕？一切众生迫切需要的，而不敢去碰它。这什么原因呢？对佛法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啊！啊，说他是迷信。啊，我们这些人迷了，迷了还信了，不错，他迷了还不信，他是迷信里头的迷信。啊，迷信开放了，加倍了。啊，我们迷不怕，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不迷了。啊，我不迷，了解你。或者是信，或者是不信，都叫真信。信他是真信，不信也是真信。我了解你，我不迷惑。啊，我对你不了解，就说你是迷信的时候，我是迷信里头的迷信，那真迷了。啊，这总把话讲清楚，讲明白。啊，不能随便讲。啊，我在年轻的时候， 没出家，清静李老师，老师刚刚建立一个图书馆，叫慈光图书馆。我到那里去了，去做义工，他很欢喜，叫我管图书。我也最喜欢书，管图书。啊，有一天，距离我们的不远，隔一条河。啊，这个图书馆前面一条小河叫柳川，啊，柳川对面有个基督教堂，我们也常常从那门口过。啊，教堂里大概是有个信徒，挺虔诚的。啊，有一天到我们图书馆来，看到我，他来传教。啊，安徽人就盼成老乡了。啊，他说基督教好啊，上天堂啊，佛教迷信啊。我就听他批评，哦，洗耳恭听呢、啊。他讲，我得点头，我不说话。啊，听他讲。哦、他越讲越高兴、啊、声音越来越大、啊、把佛教批评的一文不值、啊、我端一杯茶供养他、啊、我们的同修好像看到我没有能力去回答他，啊，都是听人家说，啊，自己在那里鞠躬，在那里点头。他差不多讲了两个钟点了，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啊，我也看他差不多累了，啊，所以我才终止他一下。我说我有个问题请教你，可不可以？他行啊，你说。我说我听到你一些话了，很佩服你，你很了不起，你能把这么多迷惑颠倒的佛教徒变成基督徒，这个功德大了。那就越听越高兴。我说你这些批评啊，你有没有看过佛经呢？没看过啊、哦，我是先有一个引子。我说我们要批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不是先要把这篇文章啊细细都看过，才能说是啊，是应该这样的。那么你对佛教的批评，佛经有没有看过？没有。有我们这个地方每个星期三讲经，你有没有听过？没有。我说你胆子都不小啊，我们那个越南是好多人都在那听我们两个在表演。我说你不怕这些人笑话你吗？啊，我说我们真希望你能够好好地把佛法批判到一文不值，救了多少亿人呢、啊？这个佛教徒啊，你的功德不得了啊！啊，但是怎么样呢？你要来学，你要来看佛经，你要天天来听讲，把佛教真搞清楚了，你才来开口。哎，人家在佩服你，你这胡言乱语不行的、啊，人笑话你无知啊！说得他满脸通红走了，然后我们的同学。